看到一些事情，有一些事情我想要跟同学说一下啊。因为比如说有哪一位同学他在网络上问我一个关于甘草的问题，那同学今天有来吗？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啊。好，那因为你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灾问的问题，对我来讲，怎么说呢，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思考了很多，因为我如果给你一个答案，那个答案不是我觉得最适合的答案。那刚好有一个同学在网络上问我说我的师承来历，那我就觉得要回答你那个甘草的问题，必须把我的师承来历讲一遍才行。这是很奇怪的一个逻辑，但对我来讲是这样子。我必须要跟你们说我的本草学是怎么学的，那你们才会知道为什么我答不出那个问题，这样明白吗？啊，当然你比如说所以这个问题我待会会慢慢用说故事的方法让大家明白为什么我没办法回答那个问题啊。所以而且今天有一些要该走的人都走了嘛，所以有些话我也比较好讲一点啊。因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讲自己的师承来历啊，会引起一点广告效果，让那些原来要走的人又不走啊。那所以这种话当然要留在最后人都走光才能讲啊，对不对？那你不要说我师承来历什么听得吓死你，我什么什么伟大的人的徒儿，不是这样子讲，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我的师承来历是比较诡异的一个，就是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学生会有这样的困难？因为本来啊，如果你要出来当大师，对不对？桌子一拍就说那个谁谁谁讲的错不对，这样其实日子很好过哎，对不对？学生也放心。可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因为我的学习中医的经验比较特别，所以变成我很难指着别人东西说错。就像我上个礼拜说芍药说什么固臭里真的这样吗，然后还骂半天，然后回到家静静的想了一天，哦，如果这样配那样那样配，对，可以固臭里，就是又觉得好像不用否定啊。就是我常常会顺着人家的话去想，我不太会逆着人家的话想，这样子。那就像芍药，我说要说它补肺固臭里，什么平肝水怎么样，那个我倒是不会那样想。但是基本上如果像我们教过的方子，比如说像黄芪汤，比如说生鸡散，那些都是有芍药的。而那个芍药就是真的是可以把一些补药的药性，比如说黄芪的药性啊，收在皮肤底下让它不散掉，所以真的可以固臭里啊，就让肉长得比较快什么的，这些效果都是有的啊，所以是可以的，当然要搭别的补药啦。那至于说比如说我要回到同学问我那个甘草的问题啊，就是说第一个是桂枝汤里面如果不放甘草会变成什么样，因为我上次讲到甘草定出一个中间轴之类的，那这个问题是我需要全班表决我才能回答的。怎么讲呢？因为这个经方里面一味药的加减变化的那个程式啊，我觉得这不太适合初学者学。就是很多同学他们其实来上课是只是学一个保养自己的身体而已，那个中医的药方背后的那些程式，我当然我这个课程在上到一个段落，我会辟一个单元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程式怎么做。但是在现阶段的课，我不晓得愿意我分出时间不教这个辩证跟开药，而去讲到那个程式的同学会有吗？就多不多？我看一下好不好？还是有啊。 会教吗？ 以后大概也会教吧，只是不要先讲。那 OK 啊，那所以我觉得我必须顾到说，大部分我的学生其实都是，我是不是大部分我已经搞不清楚了，这样非常迷惑。就是我觉得我的学生可能是要学习怎么保养自己的身体是比较要紧的，所以有一些理论上的东西我虽然可以讲，可是我希望能够排在后面一点，好不好？就是 等到我们多介绍了不同的药味了，再来看这个排列组合会比较轻松一点啊。那那是第一个现在不太能够回答的原因。那第二个就是关于同学说到那个甘草，有人说烤过以后啊会比较烤过以后比较红啊，然后呢比有一点苦味，所以会入心之类的问题。就炙甘草的那个红味啊，是红色，是它那个会沾的蜂蜜在烤，所以蜂蜜烤焦的那个咖啡色。然后呢苦味嘛，就是烤过以后总是会比较苦一点点嘛，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不是说红的药就入心，苦的药就入心吗？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位同学他跟我说他过去的老师这样教他，不知道对不对。我就说其实那样的说法是在讲一个中医药的通则啊。虽然我从来不会因为喝到一杯蜂蜜是烤焦的就觉得它会入心，就我没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太微弱了。就是我们直接可以入心的药有很多，那我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需要用到甘草来入心，就是可能会比较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吧。那这个重不重要的问题我等一下再跟同学说啊。那我先说一下我当初我的中医是怎么学的。就是我当然不会告诉你们我是老师是谁啦，因为我老师那么厉害，告诉你们是谁，不是你们都去听他的课找他麻烦，我会被砍死的。就他现在已经挡黄金生已经挡得很凶了啊，所以我当然不会再增加他的困扰。那我只能这样说好了，我的中医的师长是在大学教书的，这样听得懂吧？而且不是这个医院的大学，就是不是医科的大学啊。哈，无所谓啊，反正我不希望你们找到他，我当然不会讲太多。那我当时是在学校读书当一个大学生啊，然后我是很早才当大学生的了啊，我是28岁才去念大学的。那个时候呢这位老师他有做一个国科会的计划，那个国科会的计划是他提出来的计划的那个内容是这样的，就是中国人的认识观这样的题目，就中国人怎么样看待一个事物，就中国人看事情的角度，像我们中国人喜欢把人分成五行，对不对？把什么什么，然后阴阳，对不对？这是一种认识事情的角度跟分类法，对不对？那我们老师他其实是因为他从小他家里面关系都在学医，所以他希望自己有他的研究都会扣合一个主题，就是说他研究就是某某经典，就希望研究完之后他可以练成哪一门神功啊，然后研究什么什么本草，他就希望研究完之后他自己功医术会大进之类，他自己有用这些研究来做他自己很有兴趣的事情这样子。那提了一个非常大的计划呢，就是研究中国人的认识观，然后从本草来研究。为什么要从本草来研究？因为中国人代代都每一个朝代都有不同本的本草书，对不对？那你就会发现比如说汉朝的第一本本草书说这个药是什么味道，寒还是热，对不对？温凉寒热这样讲一讲，然后所以这个药治什么什么。然后如果你看到后来的朝代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朝代说因为这个药长得什么样子，所以会有什么样的药性。那可能到了金朝的时候会有人说因为这个药是升还是降，浮还是沉，所以它有什么样的药性。所以每一个不同朝代的人看同一味药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出现，这样明白吗？这是从中国人的哲学观跟世界观而言会有这样的变化。那到后来就还有说什么五行啦、六气啦，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解释一种东西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中国的本草学的书从第一本看到最后一本，你就会看到原来这2000年之间啊，中国人有这么多不同的观察这个世界的方法，这样子听得懂吗？那我们用这个题目在做研究的话，那老师就挑了《神农本草经》，然后就 让很多很多认识的同学来帮他做这个研究，因为这个研究非常非常消耗人力。那所以呢，老师后来也经费不足，付不出薪水，于是就教我们方剂学，教我们本草学，教我们伤寒论，教我们把脉，当作是薪水的一部分，这样明白吗？那可是呢，其实啊，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你会对于本草有很不一样的看法。而有些同学可能是科班出身的学医的啊，那我就是要说，为什么我对本草看法跟你们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两个同学一组啊，一个同学画线，一个同学打字这样子。然后比如说这位本草啊，比如说随便什么人参好了啊，人参汉朝第一本《神农本草经》说人参是什么样什么样的功效，那可能第二本《名医别录》又说了一些不同的功效，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它已经出现过的补药只取出新增的功效跟看法，然后可能又中间还有什么五谱本草啦什么的，然后李当之药录啦，然后到之后还有唐朝的这个唐本草啦，新修本草，什么宋朝正类本草，嘉佑本草，什么这样一本一本，然后就越来越有人有提出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然后比如说到了什么张元素说什么这个药有什么升降啦，入什么经啦，或者是要注意什么事情啦，然后到了王后谷又补充什么什么，李东垣又补充什么什么，这样子一路下来，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啦，就开始批评说之前有谁说什么其实不对啦，应该怎么样才对啦，让清朝人又来批评明朝人说这样不对啦，有人说比如说本草有一句话传了不知道多少代，本一本本草书就抄上一本，什么远志久啊，志庸居有先神效啊，然后到了清朝初年陈师铎的这个本草新编就骂他说什么有神效每次用都没有效啊什么的，就是看他们互相骂来骂去，你知道吗？就中国人的医生是很直的，就这样一直骂。那我们就整理每一代的不同的看法而已，相同的都不管了，就一代一抄的那种都不管他，就提出不同的意见才选，这样懂吗？那比如说一个人参吧，我记得那是我做的哦，就已经人参我们处理了从汉朝到民国初年的100种不同的本草书，这样一本一本看，然后每一本有什么新增的内容，这样子选出来搭进去。人参做完民国的第二本的时候，大概是6-7万字吧，就只是把不同的东西挑起来，就加起来有6-7万字。像什么李时珍的爸爸，就说他李时珍的爸爸很喜欢用人参哦，所以对人参有一大套论点，然后他在本草纲目都写进去。然后呢，比如说人参到底是热的还是寒的，对不对？历代医生都吵不完。然后到最后民国初年的张善雷把它摆平，能摆平，说我们来算纬度，从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的人参会有什么效用？就是你知道各种各样不同研究方法都在你面前展开，然后这个人提出一个论点，可能过了100年又有别人把他骂倒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就比如说一味甘草，那你把100本本草都看完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也就是可能有一些人说本草它有这个药性，有些人把它踢翻，让有人说用起来不是这样又怎么样，然后就在你不断的这样互相砍来砍去砍来砍去砍来砍去，到最后你会剩下最后核心的一点点，那就是我来教你们一点点，可是那一点点是经过了那么激烈的大战之后剩下来的一点点。那如果你要我把那些战火跟炮灰全部教你们的话，那我告诉你，你们所有的课程我可以今天教开一个人参史，我就教的人参就可以教2-5个礼拜吧，然后我再开一个课叫甘草史，教甘草就可以，就很无聊，你不觉得吗？所以当你的本草的那个功夫是这样子种下的时候，请问你再跟我讲一个我听到谁说的什么药性，我有什么感觉？就我已经听过比你那多不知道多少倍了，然后都愿意把它放下这样子，这你懂我意思吗？就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觉这件事。那这个 当然啦、啊，我们做药，做这些本草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研究的同学啊，到后来都变成，你随便古时候的一个医家哈、啊，你抽一句话拿出来给我看，你看一下，大部分我们都猜得对，这是哪一个人写的？因为读他的书读太多遍了，所以已经熟悉每个医家的语气了，这样子。对啊，这句话一看就知道是陈士铎写的，啊，这句话大概是陈秋元写的，就是不是看内容，是看语气这样子。所以你可能在学习这些，在读处理这些本草资料的时候，其实你无形之中被很多医家上升过，哎，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他怎么想事情或怎么样，你会开始每一个医家思考的逻辑会在你的脑子里面过一遍，这样子的感觉啊。那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就当初做研究比较有在多做的同学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所以那我们在那时候做药处理本草的时候，其实会发现到一个事情，就是药有所谓的大药跟小药。就什么叫大小药？就是中国药本草里面有一些药比较有重要性，有一些药比较没有重要性。你知道什么样的药比较没有重要性吗？就是它的药性可以被其他药物取代的时候，这个药就显得不重要。就好比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焦心肾的药叫做远志，听过吧？可是远志其实就在中药里面占到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就是远志它几乎每一种疗效我们都可以用别的方法代替。比如说要焦心肾啊，你用黄连跟肉桂也可以焦，你用栀子跟豆豉也可以焦。所以远志有或没有对我们治病来讲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你说远志可以发疮疽，那一方面有人说它其实效果不好，一方面有人说我用金银花煮水就比远志要效果好或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变成远志它的这个药效就是没有办法觉得这个药不可取代，于是这个药就会变成小药，这样懂吗？那所以同样的，我们说到甘草或者肉桂的功效啊，其实我大概都是尽量教你们它的核心功效，就是这味药之所以这么重要，它是哪几块地方它的功能是不能被别的药取代的，这样懂吗？所以我教你们的是不能被取代的那个部分。那至于可以被取代的部分的话，那你们随便翻书随便开都会对，这样懂吗？好，所以这是一个这样子的思考法。那么所以这是我一部分啊，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有些同学问我一味药的问题，我会好像回答的结结巴巴了，因为真的是这样子，我不太知道该如何反应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因为你想想看，我如果读那么多东西，然后每一代的医家都在我的脑海里面吵架，对我来讲是不是怎么样清空它比怎么样记得它要重要呢？对不对？所以我常常在说一句话叫做最大公约数的正确，就是那个药会有一个主轴的药性，不管医家怎么样踢来踢去都不敢犯到那句话，你懂吗？那个最大公约数的正确是我们研究经方比较需要抓住的部分，那其他枝微末节的就还好啦，像有一些偏方什么的，就像古代有很多通乳的方，对不对？那什么王不留行也可以通乳啦，什么穿山甲片也可以通乳啦，讲了一大堆，可是你把那些全部都看过都发现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些所有的通乳方一定要搭配一样东西吃才会有效，这个猪脚炖汤，所以可能那些最痛的是猪脚，你知道吗？那如果那些药不搭配猪脚的话就没有那么有效。我说真的，通乳最有效的东西是猪脚，但其他药再搭配一下就会很有效的。那所以就你会读的太多，你会发现到最后剩下什么，那剩下什么其实蛮惊人的。所以那个是我比如说在研究我们帮老师做了4年啊，那四年里面其实因为我大学很闲，因为我是转学生，所以修的学分比较少，所以就多半就是坐在那研究。那后来离开大学以后到一个公司上班啊，那我还是没有把这件事情放下，所以那时候上班日子过得很苦，有的时候6、7点下班就在公司继续做这个本草研究的东西，然后做到半夜4点在公司睡个觉，早上继续上班这样子。那就那年过我就非常痛苦哎，但是就是我就这样子被本草这样子虐待这样子连续虐待4年， 那我会觉得这种感觉好像跟你们以为的用功读书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候是有进度压力的，既然接了嘛，说要做了嘛，就是死撑活撑也要把它做出来，所以就每个月都要交进度，每个月都要做这样子。那所以我不是怎么样，有些人他什么天纵奇才又遇到名师之类的， 我不晓得。我觉得我做本草那四年里面，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医术，就是不断在处理这些情报，泡在这些情报的海洋里面。那老师那有教一些方剂什么的，也有教伤寒论，可是那时候根本还不太懂伤寒论，然后方剂我用的不是很准哦，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老师很讨厌我，就是有时候会用错，然后跟老同学打小报告，有些人他就跟老师说什么，比如说有同学他血很少，我就说那这样子的话，肝阴虚啊，火旺，吃点焦味逍遥散。可是同学吃了就拉肚子啊，因为太寒了啊。那同学体质怎么样？那我老师就非常生气，就觉得说这种小孩、这种学生嘛，出去乱开药，另外害死人，什么就是关系师生关系也不好，反正就是埋头不断做研究就对了。那这个，然后呢？但是那时候自己会觉得对中医有兴趣啦。那就也会自己多读一些书，可是因为我跟我老师交情已经变得不太好了，所以有些话他也懒得跟我讲。我记得是有一次哦，一个别系的老师，就是刚好大家都认得嘛，他偷偷跟我讲说，你们老师说啊，就是跟我讲啊，说杰中啊，你们老师说杰中的中医练不成的，因为他看书太杂。因为我们老师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你要让你医术进步最快的书，大概只有《伤寒论》，这是我们听到耳朵都会长茧的一句话。那当然，那个别系的老师这样偷偷跟我讲说，我们老师这样看待我，那我当然会很怕，对不对？那所以到了后来，这研究也做完了，然后自己在别的地方工作怎么样的，那就开始会想到说，那我就不要看别的杂书好了，我就来读《伤寒论》好了。那时候就跟同事组一个什么读书会啊，开始读《伤寒论》，然后真的读《伤寒论》，其实第一遍我觉得感觉还算普通。我真的觉得读《伤寒论》很有感觉的是从前教程入教的那一次，就是一两年前的那一次，就是真的会觉得你，比如说《伤寒论》不是有很多条文，对不对？你真的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你多读一条、两条、三条，这个礼拜可能你这个礼拜多读了四条，那你这个礼拜的医术就是比上礼拜明显的好很多。就《伤寒论》真的是这种书。然后我过去的累积的那些不知名的本草的情报，也到这个时候才开始组合成有意义的东西。我觉得开始读《伤寒论》以后，我那些从前累积下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才变成好像那个什么故事里面说什么。海伦凯勒小时候第一次用手指头拼音拼出水，知道那东西都是水那种感觉，就整件事情对我来讲开始有意义，而且那是我已经离开我老师蛮久以后的事情。所以我的医术开始形成是不是在师门之下，而是在师门之外，只是那个师门是给我打了很多的基本功，就老师教的都是很多很重要的基本功。就像我觉得现在外面有些老师好像常常讲什么他什么独门偏方或怎么样，或者那种独家，可是我觉得我们老师从来没有讲独家，都是在讲基本。就如果你的基础非常好的话，那你就会学得好这样子。所以没有在讲那些奇奇怪怪的招数。那等到我真的自己读《伤寒论》，这样可能一年读一遍，然后一年再读一遍，这样的时候才开始感觉到什么叫做医术。那个时候呢，偶尔也会认识人叫我帮他看个病或怎么样，反正有同事啊或怎么样，偶尔会开一下这样子。那有的时候我开的药单拿到那个药局去，当然就会有一些药局就会说，这个药单看起来像是老中医开的，然后会有药局会说这是大陆的中医开的嘛？那但疗效当然还可以吧，就有时候当然不会说每次都医得非常好，但是大体上还可以。但就是。你知道我的医术是在这样子一种情况下锻炼出来的，所以请问各位，我这种应该算是什么师承？就是我认为我有一些 就是你有，我觉得这是机缘巧合，有一点就是那个做本草研究那个四年，好像是有一个人被打下山谷捡到小羊真经那样子，就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对不对？就是糊里糊涂卷进去了。那所以啊、但是我觉得从我的体验来讲，我觉得伤寒论真的是非常重要啊，这是一点。然后啊什么东西啊，没关系啊。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就是说我的我觉得我现在敢在教伤寒论，是因为我终于把一些病生过一轮了。我从前常常是那种，我不是我活在这世界上面，因为我不是像有些人在那边跟什么中医学医啊，或怎么样有接触到外面的中医的，我没有。所以我从前常常人家问我说，可以帮我看这个病，我说这个病我没有病过，所以我不知道。哦，就是这样子。但我好歹感冒，各种感冒都感冒过一轮了，就比较熟一点，所以就可以教你们怎么治感冒这样子。那当然后来朋友多了，朋友也会生病，也会生病给我看，对不对？那我还可以欣赏到别人是病成什么样子哦，让你可以增加一点经验，这样。那但是基本上我的临床并不多啊、哦，我绝不是那种什么一天看100个病人那种医生，我是那种十天看一个病人的医生，所以呢，我常常跟。就有时候我认识人，他会说，哎，你这看得很好或怎么样。我说外面的医生一定要看100个人，我这十天只看你一个人，我会比外面医生多1000倍的时间来照顾你，所以我医术比他烂十倍也没有关系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爱心跟比例的问题嘛啊。所以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我都是把病人或者我自己的病都像糖吃一样，像慢慢的舔，就是一个病人，我就像一直这样琢磨着这样玩这样子。不过最近教书真的是连病人都没有时间管啊，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有一次在那边讲那第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去请教南头那位先生，然后南头那位先生呢，听我说我那个开药的怎么经验啊，怎么样啊，那他就说你呀、啊。你的医术是段誉的六脉神剑，就说要说你不强话你很强，要说你强话你又什么都不会啊，就是这样子一种形容词。他说没有关系，我是在夸奖你啦。不过其实他说的有一点，对我来讲有一点意义，你知道吗？因为我的医术真的有点像那个样子，就是我打的基本功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所以呢，这个比如说有些同学说的问题，比如说如果胃食道不加甘草会怎么样？那我在网络上回答那个同学是说，有一个黄芪五物汤，以后效果会比较接近。但有一天好像那个像上次我有一次在那里讲到岔题，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桂枝甘草汤是治那个什么胸口喜欢按一按，对不对？那就那天呢，后来方助教就问我说，那他就是喜欢按啊，那是不是要用这个方？那我就说那不一定哦，因为喜欢手这样放上去呢，叫做桂枝甘草汤，然后呢喜欢人家上来踩脚呢，那叫做玄附花汤，然后如果会脚痛呢，那可能又是什么瓜蒌蟹白饭下汤啊，就是其实很多程度上不一样。所以我在伤寒论其实说一句话是很危险的，对不对？因为你随便给你一句话，其实这句话不能包含所有的病症啊。所以这是伤寒论的一个显著。然后方助教就问我说，那桂枝甘草汤不是补心的吗？那为什么不要加大枣？因为大枣不是更可以补进营血吗？那其实我后来才发现说，对后那个仲景它的那个姜跟枣比较是有一种互动的关系，比如说因为有姜把那个桂枝的药性分到血管外面，所以才需要枣把那个补进去，就是它是一个，所以如果桂枝甘草汤不加姜的话，通常也可以不加枣。那这个是一个思考点，这是在有甘草的前提。因为同学问如果没有甘草会怎么样，因为在桂枝汤的结构里面啊，有没有甘草不太受影响，因为呢 桂枝跟芍药都是作用在血分的药，所以有没有甘草它们的作用点不会差太多，但是呢代表性的没有甘草的药要看那个姜跟枣的关系。这些话那些只是来学一下保养自己身体的同学都不用听哈，这是讲在上海论的程式，我只是为了某一部分同学提一下。就比如说吴茱萸汤，吴茱萸、人参、生姜、大枣，那个这个方没有甘草，这个方里面就是大枣做大枣的事，生姜做生姜的事，他们两个是没有互动的，这样明白吗？就是一般来讲有甘草的话，这个大枣入营，生姜出味，这个结构是在的，可是一旦没有甘草的时候，姜跟枣变成各做各的事哦，彼此就不再有连属关系了。那这个是如果有人已经学过伤寒论的可能听得懂我这句话，对不对？对不对？那大部分人都听不懂啊，听不懂就好了啊。那所以这些东西可能是要上了八个礼拜的课才能带大家陪大家玩一玩啊，因为很多同学只是来认识一下中医的，那种太专业的程式我不想说，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就像电脑，对不对？我电脑我能够开机，能够用，能够上网就好了嘛，我该怎么样会写程式呢？学中医不是也是这样吗？最重要就是会用就好了嘛，那程式给工程师去写嘛。可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有兴趣要学到工程师等级的，你举个手，我看一下好不好？我老天爷，那这个课程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因为工程师等级的东西，我可能日后再说。啊，我只能说，在这个课程里面陪伴各位同学去认识一些研究方法，好不好？啊，因为你想想看，我在过去的学习经验里面，我可能会看到每一代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以我可能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研究方法，但是我不能说把一切的成果都交给你啊，不然的话一般只是来学保养身体的同学受不了啊。那还有就是，所以我刚刚有讲到说一个药你们要注意它不可被取代的那个部分，可以被取代的部分你忽略一点没有关系，这是第一个观念。那另外呢，就是因为我的医术是在伤寒论这样子慢慢慢慢摸上来的，其实你想想看，我本草已经很习惯要讲一位要看完一百家才敢讲一句话，所以我伤寒论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如果有些同学他跟我讲说啊，某某住家讲什么，某某住家讲什么，某某住家又讲什么，那老师怎么跟他讲不一样，我有时候会很想说我那些注脚我都读过，但是我很不想又很不敢讲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我在卖弄什么东西啊，你知道，在卖弄说哦我读的书比你多吗？我觉得不必如此吧，但是只是大家晓得一下，我是一向是这样读书的啊，就是我要伤寒论的一句话我要教的话，我大概也是一家一家每历代注脚这样的一本一本这样翻过来，然后这样做笔记，然后到最后决定啊这句话这样教比较通，就是我也是全部那些历代的争执都处理过一遍才教这句话的，这样明白吗？所以当然我知道有人认为什么饮血胃气论，有人反对，有人赞成，然后历代有很多争端啊，其实我都晓得，但是我因为我希望我教同学就是大家最能够上手的东西，所以我不能够在这个，我不想把这个背后，我讲这句话背后已经有多少家已经打完架了，那个整个战史跟你讲，你懂吗？就是因为这个战况如何之激烈，比你那个课程要多很多。我不能说这句话哦，从每一代台都所以怎样怎样，所以最后我决定要用这样的讲法。那这样的话实在是上不完啊，对不对？现在都已经上不完了，所以可能要请各位了解一下我的上课，因为我想给你们最实用的东西，所以我不想把那个背后的那个东西讲太多。那你为什么要讲最实用的东西？我觉得学医，我其实这句话还是要说，就是学医不要耍高拐，不要耍高拐，不要讲那种自己也听不懂别人也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我记得我的师长辈曾经讲过一句，就是在写诗的领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就说比如说有些人他学写诗，他会说李白的诗或者李后主的词太高了，太难了，所以我学不来。那我的师长辈他们是学写诗的专业领域啊，他们就说其实不是的，他说大部分的人不能够写 施血的像李白或者李后主，那是因为他们不屑。因为李白跟李后主的诗词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一开头的那一句非常平实，就像床前看月光，明月光是你们后来版本改了，唐朝是床前看月光，床前看月光或者是无言独上西楼，就听起来都不像你们一般以为的那种诗的那种精雕细琢，你明白吗？或者像李白最有最大的作品《蜀道难》，依虚兮为乎高哉，那这个根本就是白话，就是哎呦呀好高好高哦。就是说凡是最有感染力的作品都是最俗的，这样懂吗？所以呢，一般学写诗的人，他们会愿意去学这个李商隐的雕琢，愿意去学那些某某人的这种很美的词藻，可是不会有人愿意去学李白或者李后主。因为如果我不是李白，我不是李后主，我这样写，人家就会说你写打油诗，这样明白吗？所以因为不屑，所以不愿意这样做，也就是觉得写那种诗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因为我要写那个诗看起来句句雕琢，人家才会觉得你是诗人。如果你写的真的有点像李白或者李后主了，就没有人觉得你是诗人了，这样懂吗？所以现在的社会风气学医也是如此，就是如果你每就去学会讲那些黑话，想那些很玄奥的理论，你一开口人家就知道你是伟大的中医者。如果你学张仲景一开口，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这样懂吗？所以诗仙词帝的诗词没有办法学，跟张仲景的医术没有办法学是一样的，是因为大家不甘心平凡，所以才没有办法学。但是你真的甘心于平凡，好好去读，像那天方助教问我那个桂枝甘草汤要不要加枣的问题，我就翻开《伤寒论》，看到桂枝甘草汤那一条，然后看它隔壁就是一个方叫做苓桂枣甘汤，就是茯苓桂枝大枣甘草汤。我跟你讲，光是从桂枝甘草汤跟它隔壁的苓桂枣甘汤做对比跟整理，你那一个小时的医术可以增加多少？是可以增加非常多。就张仲景的那个每一条跟每一条之间都留下一个呼吸的空间，让你医术进步了。但是那必须你很乖，你就是乖乖当家庭主妇，每一条每一条就这样照着他做，然后你渐渐会摸到这个东西。可是一般人看《伤寒论》就觉得里面没有伟大的理论嘛，讲的话都很普通嘛，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不然就怎么样嘛，所以才会有人说学《伤寒论》干嘛？学会只会查书而已，其他什么都不会。陈独秀现在还不是也在查书，人家病人还是要医得很好的，对不对？就是如果你能够处理得很好，就代表你会啊，对不对？可是就是太多人要耍高拐了，所以就不能够接受真正的中医啊，就是真正可以学得好的中医。那所以这说一下，那就是金方的世界是用《伤寒杂病论》学，如果是十方的世界的话，你觉得要怎么学啊？我觉得十方的世界有很多捷径可以用。我记得我还没有什么医术，但是就是处在那种帮老师做完研究的那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我还没什么医术啊。那时候我有时候在网络上面认识一个朋友，人家问我一句话，我会有一些能力吧，那能力其实是一个自然反应，我相信很多同学可能也都会。就是有一个人他拿个药单来问我说，哎，这个你看这医生帮我开这个药啊，你觉得他开的好不好？那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比较能够确定的是金方一定会有什么疗效，十方的疗效本来就是或许有或许没有嘛，所以我不知道开的好不好，对不对？那就他可能道理上都很好，但是不一定会有效啊，十方一下都这样嘛，就药效比较弱嘛。那所以呢，我常常人家问我说你觉得药方怎么样的时候，我都虽然不知道如何评价，可是都会跟他讲说，哦，你是背痛、失眠、眼睛酸啊，消化怎么样，然后哪里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我说看药单就知道啊，就是 因为一般的十方一开到不就是这样开的吗？就是当然心怎么样，心阴不足会拿几个药补心阴。那心阴不足有什么症状？我当然晓得啊，对不对？什么，或者是什么肝郁到啦，有郁结不通畅，会开什么药？那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当你看一个药，那就可以复述人家的病症，那非常容易吧，对不对？可是他我说那这药有没有效？我说我不知道，这很奇怪，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张仲景的药很讲究结构，我们光一个桂枝汤就可以看到好几个结构，什么姜枣啦，什么桂枝啊，什么跟芍药，就是结构。就张仲景的方子比较厉害，是那些结构。那十方的话，它就是一个主轴，就是你大概一个人啊，看他什么心肝脾肺肾哪里虚哪里实，你就帮他做一点调整跟补强啊，大概是以这个结构为主。然后呢，如果你把它全身的药都要开起来的时候，可能这边你这边需要用点黄芪，这边需要用点生姜，这边需要用点当归，这边需要用点什么，然后加到一起你会觉得，哎，我大概想要用这些药，然后呢我就会发现，哎，古时候人创的方里面有一个药已经跟这个很像，就是比如说补中益气汤，那你就干脆就直接叫他吃补中益气汤就好了，因为用古时候的人创的方结构比较好，比你自己创的要好，所以大概就是大家这样抓一抓，然后通常也会合，那就是十方药。那我记得说十方的世界里面有一本书啊，不知道应该是很幼稚般的书吧，但很有用，你们有没有读过？就是笔花医镜，江寒敦江笔花的医镜啊，就是有一个人江寒敦嘛啊，他写的一个，他还有这个有这本书没有认识他有啊，他写了一本，他的外号叫笔花嘛，笔花医镜啊。那医镜是什么？就是医者的戒镜嘛啊，就像那个医宗经鉴那个戒是一样的意思嘛。他这个书是干嘛？因为其实中国一向平均的中医的医疗水平都非常烂的啦啊，所以呢，这个姜笔花他就说呢，这姜笔花他就说啊，这个因为一般医生都会乱开药，所以呢，不妨每一个医生都带一本这个手册。如果你看到病人真的不会，你就翻一下，那这样也比较好一点。所以就希望病人医生能够带这手册，免得犯太多错误这样子。那他编写这本医生手册呢，他有几个点啊是很好用的地方，因为他有所谓的药对的观念啊。药对就是说，他比如说一个心脏，对不对？他就说补心的猛将是什么什么药，补心的刺将是什么什么将，然后泻心是什么什么药，然后凉心是什么药，然后怎么样吗？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心怎么样，他各有一堆药给你这样子。那如果你把脉还可以的话，稍微知道一下，就这样子挑一个开。而且他也还有复方，复就是说治疗心脏，我们中国历代有什么方子都很有名哈，有然后附在里面，那你觉得看的还好，就取了就用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如果你知道吗？如果你要当一个好的十方医哦，你去读那个中国医药学院什么的，读7年5年的，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东西。就笔花一片就放在桌上就开始开业就好了，笔花一片就放在桌上就可以开始开业了，跟外面医生开业差不多好。就是根本不需要用功的东西，你到底在努力什么东西啊？就是哪有那么无聊？就是十方医没有那么难搞哎。我觉得经方非常难，可是十方没有那么难哦。就是你每一个人家里摆一本，你出去跟医生可以这样子分庭抗礼啊。那各位同学有没有人是什么专业的那科系来的？到底你们在学什么东西？因为我从来都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你们那个领域的人。你们在学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知道一下。有没有人是那个领域来的？啊，没有啊，还是？是怎么样？就你们上课去学什么东西，会告诉我，因为我非常的困惑。 是那个强身中医。然后是学就会觉得很习惯了。是感觉学校，因为我平常也会去中医诊所。或者是药。我妈就在管中药，对，所以其实会觉得跟小时候接触好像不太一样，然后念起来好像又不是很合，因为我们都念大陆课，大陆的课，所以我就觉得念起来就是觉得好像都在，当小孩看到好像是那种很牵强的古城这样， 就是尤其是讲刚才那个解释非常的客观啊，就是会觉得他的解释的非常的牵强，因为他好像都是用时尚的理论还有本草学来讲他，所以觉得很怪。 不过那也是要你自己觉得想要读伤寒论才有这种困惑，我觉得好像很多医者根本伤寒论都不用看，对不对？对哈，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们要当一个十方医者的话，就这种小手册买一本可以的，我跟你讲，我不是在唬你哦，因为外面的医生好像我不敢说一定是这样，可能水平也就差不多这样而已。那至于说妇科的话，我曾经讲过妇性乳女科很好用，对不对？因为好多方都很好用啊。像上次有一个同学问我通乳的方子，我随便叫他用花生煮猪脚，然后效果没有很好。后来我看到性乳女科里面的方，我就觉得那个方是极力代之那个通乳方是大成哦，那个好用啊。那就是反正有很多好用的方子啊，然后再加上这种很基本的东西，那用用就还蛮好用的了。所以你们自己可以决定。但是你要知道的是，我现在是在讲这些话是干嘛？我现在划分界限啊，就是你从笔画黑镜里面学到这一整套所有的东西，跟我们在教都完全没有关系，这样懂吗？就是不同的理论范畴，而且是不同的解释方法。这样子，我们学金方的话是在享受那个摸索张仲景的内部程式的那个快感啊。所以其实虽然说教你们保养身体，但是实际上终极而言还是会变成开始练习写那个程式。但是你真的在城市，你不管会写不会写都不要紧，因为你伤寒论就这样一条一条很仔细很仔细的念过去或者背过去，你也不用觉得你自己有多少进步。就有一天我陈述教授跟我说哪个病人怎么样怎么样，我看怎么样，我就说加什么减什么什么的，就自己就会出来，就完全潜意识会完成。因为我的中医的很多都是潜意识在完成的，就像你知道吗？像当你甘草啊，从第一代本草书做到最后一代本草书，已经做出两万多字还三万字的时候，这个药方里面要开甘草多少钱多少什么的，你会进入一种状况，就是三钱生甘草，四钱制甘草，就你会完全变成反射动作，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因为已经脑袋里面已经被粉刷太多层了，所以就已经变成一个。因为粉刷太多层，所以变成一大块东西这样子，当然会有这种感觉吧。所以反而是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不晓得同学这样子，我这样说你们能不能理了解？说我有些问题很难回答那个理由，可以吗？哦，那我觉得方剂学的书像那个。其实知音出版社的那个深绿色书皮那本方剂学啊，我很喜欢，因为其实我非常喜欢看王绵之先生编的方剂学。他的方剂学我看过三种不同的本子，那我都很喜欢。那你们如果有兴趣也不妨看一下大概需要用到的一些中国好用的方啊，他的方剂学我觉得都写得很好啊。那这个我不晓得说各位同学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的中医会学得不好？你们科班出身的同学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中医学得不好？还是其实也觉得学得很不错的，对不对？好，那我想应该是有些情报是太杂了，所以你没办法分出来对错。可是这就是我今天刚刚讲到说有的没的告诉你，我说你会觉得砸到你分不出来对错，是因为你读的还不够多。当你读到像我这样子爆掉的时候，你会觉得无所谓了。这那东西会逼你产生一种能力，就是说一件事情，这个人看到这个，那个人看到这个，又有一个人看到不同角度的什么，那真相是什么，你会开始能够勾勒的出来，这样懂吗？所以如果听了一家让你觉得失去信心，两家让你失去信心，三家让你失去信心，我建议你读十五家，这样子很多东西他们自己互相打完，那你会剩下最后磨得很漂亮的一块钻石原石在你手上。这样子就是我没有说一定要读书读杂啦，并不是，只是说如果已经读杂的话就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不太我讲话太过分，因为我陈述教我不是这样训练出来的，陈述教我是用那种纯正血统金方派的那种训练法，就是我们除了读伤寒论就不太做别的事了，这样懂吗？那 那这样子的话，他的艺术会在伤寒论的那个根基下面长起来。那之后的话，十方他就随便问朋友就好了，就是有时候需要用到十方来帮忙，就问一下他这时候有用什么方，通常就马上现学现用就好了啊。那这样也不错，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大概用怎么样学习法。但主要就是不要把十方的世界跟金方的世界混到一起，我想大概混不了啊。如果一定要混到一起的话，当然会比较辛苦一点。那我们上次的课是上到这个桂枝汤的后面，要讲到它的一些应用啊。桂枝汤的这个本证好像我们已经教的差不多了，对不对？其实67也教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桂枝汤的禁忌啊，就是第六卷的第18条跟20条啊。他说第一个，其实第18条就包含两个桂枝汤的禁忌啦，因为在宋本就是分开来的两条啊。哎，是分开吗？我标示的不太好。就是好，第六卷第18条可以吗？翻到了没？他说桂枝汤本为解肌啊，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常须视此，勿临勿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桂枝汤的功用呢是什么呢？是把你的肌凑里面的风邪推出去。这个伤寒论后代研究者都是这样子啊，就是把解肌跟发汗两个字做对举，就是解肌就是把你进入你的凑里之间的风邪这样子啊松松的赶出去，就叫解肌。那发汗是指你伤于寒，一滴汗都流不出来，你要用到麻黄之类的开汗孔的药，然后啪又把你的汗挤出来，就叫发汗，懂不懂？那凡是解肌的药跟发汗的药，我们是尽量不能搞，就不是就不能，我们是不能搞错的，这样懂吗？就是麻黄汤这里吃桂枝汤不行，吃桂枝汤这里吃麻黄汤也不行。所以呢，他就说呀，因为桂枝汤本来的用处是这个人皮凑还是松的，所以脉不会很紧，对不对？然后它的风邪汗孔还开的，风邪直接就可以清出去的，这样的前提才用桂枝汤。那如果这个人他的脉浮紧发热汗不出呢？那这个人脉绷又浮绷的又很紧，然后发烧，然后汗又一滴都出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啊？那这个是麻黄汤的症，就是伤于寒的症。那个需要用的是发汗法，不可以用桂枝汤，这样懂吗？因为桂枝汤发不出来，桂枝汤没有这个力量，那在里面这样子推不出来反而更糟。那张仲景哦讲了一句很重的话哦，他说长须视此，勿令勿也，因为长就是恒久不变，对不对？所以就是你一直一直必须把它这个分得很清楚，不要搞错啊。所以这句话如果翻译成白话文，这意思就是说你到死给我记住一件事啊，就是这样重，这样的重的程度。我跟你讲，其实现代人哪里还在意桂枝跟麻黄有什么差别，因为很多临床上我们都没有那么仔细。但是你要知道是张仲景那个时代，张仲景有那么仔细，好不好？所以如果我们要复制这个张仲景的思维的话，这种事情都不要掉以轻心。所以他叫我们到死要记住这句话，我们就到死记住这句话，就这个脉浮紧发不出汗，有那个发热是打三角了，发不发热根本没关系啊。脉浮紧而发不出汗的时候，千万不可以用桂枝汤啊，再知道一下。然后呢，另外是若久客病，亦不可与桂枝汤，得之必呕，以久客不洗肝故也。然后他还有个20条，说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哦，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我手边没有足够的资料去了解汉朝的酗酒的人是喝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们有没有认识酗酒的人？他一定要喝几瓶 XO 啊？怎么样才能叫酗酒？ 就是酒客的意思嘛，就是如果有一个东西是客人，代表还有一个东西是主人，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酒客的话，就代表酒是你的主人啊。那他活成这样的，到底是经常喝多少酒啊？因为桂枝汤的这两条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怎么样没了不起？因为我们在现代上面遇到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偶尔会喝点小酒，甚至是下班会跟同事喝一杯的人，你觉得这能叫做酒客吗？不太行。而那种人喝桂枝汤有没有出事呢？好像几乎也不会出事。所以一定要喝酒喝得很猛，然后那个很猛到底要如何之猛？我举个例子好了啦，我想有一个人叫做酒客，像我一个朋友，他是非常喜欢喝酒，然后就去那个就是有时间就赶快去酒吧品品酒，就非常，然后呢他的那个痔疮已经严重到就是那个可能那个直肠内侧都是像葡萄串一样那种痔疮，就有这么严重。然后他的痔疮非常严重，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说你要不要医啊？可是医痔疮一定要去湿热，去湿热一定要戒酒，对不对？他说哦不行，你让我戒酒我宁愿要痔疮啊。那我想如果搞到那样的程度可能算是酒客了吧，他真的是每天就是无酒不欢这样子。那如果是到那种程度的人，他的身体里面已经积蓄了很多湿热，对不对？那这么多湿热的体质，桂枝汤一进去之后，那个药性一起来的时候，其实会把它那个胃啊，这个消化器官附近的那个酒所凝结的那个湿热之气都带起来，然后他就会吐。那他又说这是因为酒客不喜甘故，也就是他说因为桂枝汤是甜甜的味道。那这样子他当中你的意思就是说酒凡是喝酒的药，喝酒的人药都不能够用甜的吗？这样子你觉得对吗？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子，酒客不喜甘这件事情是对的。然后呢这个得桂枝汤必呕，呕者必吐脓血这件事情我们也算它对好了，虽然几百年没有人见过这个东西。因为除非你酗酒真的有酗酒到他说的那么严重，否则的话很难。但如果你身体里面有积蓄了很多的湿热的话，那是有可能桂枝汤喝到你吐的时候，那些湿热会一起找一些孔道钻出来，所以会一起连带的有吐脓血这样子。那但这个会有脓的话，代表他身体里面根本已经在发炎的在化脓了啊、哦。那这样的人因为不常见到，所以这个禁忌倒是可以不用管啊。那至于酒客不喜甘的话，那个我记得是清朝吧，有一个剧作家叫做李渔，你们听过吗？那个打鱼的那个鱼啊，李渔他就说那个如果有朋友到家里面来啊，你不知道是应该奉茶还是奉酒，怕失礼的时候，那你就拿一个盘子上面放一半甜点心跟一半咸点心端过去。那个喜欢喝茶的人绝不抓咸点心，喜欢喝酒的人绝不抓甜点心。他就用这方法可以用一盘点心先把客人的底子摸清，再决定要奉茶还是奉酒，这样客人就会觉得你很贴心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中国人有这样的一个习俗，说爱喝酒的人就是不爱吃甜的，然后就是酒要配点咸的点心才好喝，然后那个茶要配点甜的点心才好喝，这样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有哈，所以就是茶客跟酒客是这样分的啊。那我是茶跟酒都非常爱喝的人啊，所以呢我咸跟甜的点心都非常爱吃啊。那所以这样子说来，这个如果是你有一点在意，因为凡是桂枝气的药我们都会有点在意，就像我如果有喝酒的话，我会那一天不太敢吃什么小建中汤啊桂枝汤，因为怕有点那个药性跟湿热之气混在一起啊、哦、会让那个药性变成没有对健康没有帮助的东西。那这怎么办呢？其实历代的那个医者早就觉得说这事情哪有那么难解决，就是如果你不是真的那种酗酒患者，只是你今天刚好喝了酒还在感冒，你要有些人喝两杯对不对，回家酒还没有醒就已经先感冒对不对，那这样的时候你吃桂枝汤怎么办呢？它很简单嘛，你在桂枝汤里面加点解酒药就可以了。 就好比说能够把酒气发散有个成方嘛，那什么葛花解成汤，对不对？有听过吗？那你把这个汤，比如说你桂枝汤吃四克，里面再加1.5克的葛花解成，加在一起喝也是可以啊，顺便把酒散一散嘛。那还有中医有一个单位药叫做止聚子啊，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是有人写作鸡聚子啊，都好像都可以吧，像因为发音而已。就是这个药是一种解酒的单位药，他们说如果你在煮桂枝汤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药挂进去，就比如说你桂枝汤煮的时候，什么桂枝1两，白芍1两，对不对？那你再挂个5钱止聚子又有什么关系？那你煮进去以后，那个药就可以顺便帮你解酒，那桂枝汤就会有效。除非你是严重酗酒的人，不然的话，只是喝过酒的话，这样子就可以了，好不好？所以桂枝汤还是可以用啊，就不要那么紧张兮兮的说什么哦，喝过酒不能喝桂枝汤，不然我会吐血，会吐脓血啊，我量你也吐不出来吧？啊。那如果有同学知道什么样是真正的酒客，你下课都来告诉我，因为我人生范围非常狭窄啊，我是很多东西都没有见过。那至于说6至25条是一个调节的问题啊，好，那我们6至25条下节课再讲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啊，再见。